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43章，我不由得将我的目光就移向了床底下。条女尸被搞咗出嚟之后，嗰度就空咗，但系喺个床底下仲混合住一滩嘅黄汤。豆腐啊，揞住个鼻讲：，哇！呢个女人啊，肯定撞到啲咩恐怖嘅嘢，匿喺个床下底度，居然吓到赖晒了。我啊，仔细咁观察嗰个地方，竟然俾我发现，靠喺墙壁嘅罅隙嗰度有一个圆碌碌嘅黑洞。大概呢就好似个成人嘅大髀咁粗，之前俾我斩断嘅嗰个嘢而家已经毫无踪迹，或者可能真係顺着呢个黑洞走咗啦。我再去检查呢个女人嘅身体，同样都冇发现有啲咩外伤，死因就非常之离奇。豆腐突然间有个猜想，佢讲：啊，那个伤口会唔会喺下边啊？佢就指一指女人嘅腹部。这个女人穿着牛仔裤，腹部呢就平坦，亦都冇咩血迹。由于出于尊重，我同阿豆腐就冇检查到嗰个地方嘅，原来仲指望住将佢扯出嚟问一问情况嘅。而家好啊，姓唐嘅同埋光头四人组都唔知点解消失晒，而家睇嚟都冇咩希望问到嘢噶啦。豆腐咁一讲，我啊话冇可能噶，又冇血迹。条裤又完好无缺，跟住我就伸手喺个女人嘅小腹度摸咗下，一摸之下，显然就觉得有啲唔妥，啲触感啊怪怪咁嘅。豆腐见我一摸又摸，佢喺我嘅手背嗰度拍咗下，讲：，哇，你连尸体都唔放过啊！我唔鬼理佢，因为呢啲触感越摸就越觉得古怪。这个女人嘅腹部好似有一个大窿。为咗要确认我呢个諗法，我不得不要喐手摸呢条女尸嘅裤。佢嗰条裤一解开，哇，恶臭啊，难顶。裤入边啲屎尿啊混合晒，而喺佢个腹部显然有个拳头咁大嘅窿，里面一啲血迹都冇，好似系俾啲咩嘢吸干咗咁。豆腐睇到啊，话都讲唔出。我哋啊睇住嗰个洞口。里面呢就扁扁平平，内脏啊肠啊全部都冇嘅，显然已经系空晒。我呢个时候先明白，我讲佢啲屎尿唔系俾吓出嚟嘅，系痛苦之下嘅失禁。我几乎可以想象到当时嘅情景，船上肯定出咗啲咩古怪嘅嘢，情急之下呢，有啲人就匿入咗休息室，反锁住个房门就匿咗落床下底。但系都冇办法幸免，嗰、那个嘢最终就喺床下底度捐咗出嚟，以一种极其痛苦嘅方式夺退咗呢个女人嘅生命。等到佢死嘅时候，连一啲尊严都冇。咁究竟会系乜嘢怪物呢？仲有佢同姓唐嘅佢哋消失有冇关联呢？我先撇低条丝唔理，睇一睇床底下嘅黑洞。我将灯光顺住黑洞咁打过去，发现喺黑洞后边系白雪雪嘅一片，好似系被粉刷过嘅墙壁。黑洞后边会有乜嘢呢？系一个匿住嘅怪物。如果佢真系咁犀利，点解又会惊我同阿豆腐啊？马蹄形嘅探铲同埋嗰个窿嘅大小啊，啱啱差唔多。我心一喐。抄起个探铲就向个洞里面插落去，想将匿喺后边嘅嘢吸引出来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只有知道对方系乜嘢，我从阿豆腐先有办法去对付佢嘅。点知道我嘅探铲都未伸过去，黑洞后边白色嘅嘢突然间就被遮住咗，就好似一个枪突然间放咗个枪点落嚟咁。我即时窒咗下，手里面嘅动作都停咗一停。跟住挡住嗰个嘢又是行开咗，黑洞后边又恢复返啲白色。我咁样先猛然反应过嚟，喺嗰个后边 是一隻好大型的白色眼球，它一直咁盯住我哋，我顶，豆腐都吓到爆咗个粗口，我俾佢咁吓咗一大跳，但系我都冇匿埋，先下手为强，惊吓啊归惊吓，我用力将手里边嘅探铲向住个窿里边笃埋去，嗰、那个嘢可能真系俾我笃痛咗，一下子就消失咗，好似匿埋咗咁。不过仲未等到我有其他嘅动作，我哋成条船嘅船身突然间就摇动起上嚟，好似被一双大手拖住咗咁，剧烈咁喺度摇。然而一只黐立立发黑嘅触手就从嗰个黑窿嗰度又卷咗出嚟，越到后边就越粗，搞到甲板上边啲木料啊崩裂，那个洞口就俾佢明显咁撑大。那隻嘢猛咁咁伸出嚟，速度好快嘅。由于之前我落咗探铲，所以离个洞口就好近，当先就俾嗰隻嘢锁住咗。跟住呢隻嘢乜嘢都唔做，佢个触手就好似闪电咁，即刻伸向我嘅小腹位置。我几乎嚟唔切反应，即刻就觉得个腹部一凉，脑里边我瞬间就谂起咗旁边嗰条女尸。可能系人嘅应急反应起咗作用。在这种又惊又嬲的状态之下，我反应都好快，就地一碌，将原来趴到的姿势就变成向上瞓住。与此同时，在旁边的豆腐亦都大叫一声扑咗过来，两只手揽住那只触手，即刻就从我身上边扯起上来。好在就由于我们有多年合作的默契，我现在只能够制造机会等豆腐来救我。呢一种关键时刻，佢都冇令我失望。佢又揽住嗰只嘢，一下子就跳到去床上边，即刻就将嗰只触手揿咗个床上边，就好似将一个人嗰条腰强行咁咬弯一样。咁样一嚟，触手嘅下边就全部露晒出嚟，显然见到下边系有无数嘅吸盘。呢一个就真系一只章鱼嘅触爪，不过。这个又同我以前见过的章鱼唔同，在这只嘢的吸盘里面还有好多好似钢针咁嘅毛，我即刻就諗起到一个名词，幽灵鲨。这个幽灵鲨呢又叫做吸血鬼乌贼，据说呢是乌贼同埋章鱼嘅祖先，在亿几年前佢又避过咗蛇颈龙嘅捕食，从浅海就向深海里面移居，咁亿几年嚟嘅状态都未改变过，号称系海洋生物里面嘅活化石。喺一百几年之前系被海洋生物家发现咗，佢嘅体型一般呢就只得30厘米左右嘅啫，好似啲水母又似乌贼嘅。最明显嘅特点就系喺个吸盘里面有血管毛。那些隐藏在吸盘里面好像钢针那样的毛，事实上是吸血管的，被它钉上了的猎物，它就会用这些吸血管刺入它最柔软的地方来吸取对方的血液。这些幽灵鲨生活在深海，很少是被人见到的，而且个头都没那么大。我现在看着这些吸盘下边无数的血管毛，即刻就觉得头皮都发麻，我即刻叫豆腐快点放手。这一句话已经迟了，豆腐刚刚抱着那个嘢上床，在吸盘里面的那些血管毛就全部伸晒出来，就好像拧麻花咁顺着豆腐的手臂向上走。豆腐即刻想将那只触手揈开，点知只手虽然松了，但是缠住佢嘅血管毛呢根本上就唔会松开，而且一直顺住向佢条颈走上去。我睇过关于幽灵鲨嘅资料，因为以前喺深圳我买过鱼，经常呢就同海边嘅鱼贩子打交道，各种各样嘅海上嘅传说同埋海洋生物亦都算比较熟悉嘅。呢一种幽灵鲨係属于小血嘅海生物，除了主体部分有血液之外，触手的部分都没有血液的，所以那种疼痛的感觉的神经呢就已经退化得非常厉害，不知道也都不怕痛的了，怎样对付它都没有用的。我虽然知道这一样东西， 但系情急之下都谂唔到其他嘅办法，只能够谂住再抡起呢个马蹄形嘅探铲，将呢只手再剁多一次。点知今次由于佢呢只触手伸出嚟嘅部分比较多，越粗嘅地方啲皮肉越厚，我连续咁斩咗两下，只系斩出咗两条裂口，对于幽灵兽嚟讲毫无作用，反而睇下豆腐呢一边已经俾嗰啲血管毛啊占住晒，揈极都揈唔得。情急之下，佢只能够缩埋条颈，用另一只未被缠住只手啊，系咁去扯嗰啲血管毛。我系有心好想去铲嗰度比较薄弱嘅尖端，但系尖端嘅位置又牢牢咁吸喺个豆腐嘅手臂上边。如果我用个探铲系咁剁落去嘅话，控制唔好力度，就会连豆腐只手都会斩埋落嚟。喺呢个时候，我有几心急就唔好讲啦。转瞬之间，嗰啲嘢已经去到佢嘅脖颈嘅位，豆腐啊出力咁缩住条颈。不过嗰啲咁嘅细细软软嘅血管毛系咁出力嘅向佢缩埋嗰条颈入边捐，嗰一种咁嘅拱下拱下嘅感觉喺呢个敏感嘅颈上边系特别痕啊！搞到豆腐缩下缩下就笑咗出嚟。不过咧，佢嘅笑真系好难睇啊！好痕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痕啊！情急之下，我都唔顾得咁多啦，冲上去用只手去扯嗰啲血管毛。但系呢啲嘢嘅弹性啊十足十，佢收埋喺嗰啲吸盘之间嘅时候，睇起嚟啊只不过大概十厘米左右咁，但系咁一拉扯到好似扯条橡筋咁，点都扯唔断。我忽然之间谂到个办法，我将个探铲啊倒竖起上嚟，将佢锋利嗰一边咧就向上扯住呢啲嘢往上边一解，啊，竟然啊全部都解断晒。个断口嗰度猛咁向外冒住啲黑血，呢啲咁嘅血管毛咧就好似有痛觉神经咁，被割断咗个部分咧即刻就缩咗翻去，瞬间就放开咗豆腐，成个巨大嘅触手就开始乱咁摆啊！呢一下力度真系唔轻，直接啊将个豆腐从左边张床啊扫到右边张床，而休息室嘅床铺亦都跟住砰砰声咁响起上嚟，好似系有啲乜嘢要冲出嚟咁。我心谂死啦！呢一云可能真系激嬲咗呢咁嘅幽灵兽啦。呢一只嘢全身70%嘅部分系冇痛感嘅，而呢个攻击速度又好快，人呢真系搞佢唔掂。但系如果真系同佢个本体相遇嘅话，咁呢只嘢所有嘅触手都会跟住过嚟。就凭我同阿豆腐两个人，点应付得到啊？於是我只能够嗱嗱声拖起喺床上边俾人撞到晕晕顿顿嗰个豆腐，然之后拉开道门就向外跑。我讲：喂，嗰隻嘢可能要撞烂部船舱啊！我哋两个顶唔顺啊，即刻返上部船先。豆腐平时啊中意同我顶嘴啊，乜嘢恶毒嘅说话都够胆讲，但系其实咧佢嘅心底啊真系好善良嘅。佢听到我咁讲，佢就讲：吓，咁我哋唔够姓唐佢哋啦。我讲你之前咪又闹佢又踢佢嘅，你而家仲顾得上佢？豆腐而家扯住粗气系咁讲，唔得，我哋唔可以劈低佢哋唔理噶。我一边跑一边讲，光头佬你四个有枪噶嘛，人又多，而且身手亦都唔比我哋弱。如果我哋能够逃出去嘅话，佢肯定亦都能够逃出去。如果佢已经死咗嘅话，我哋留喺呢度，岂不是咪白白送死？至于嗰个唐光泽，今日真系睇佢自己条命啦！我又唔系打救晒人嘅 Superman， 唔通为咗救佢搭上自己条命咩？豆腐系有咁高嘅觉悟，不过我啊冇啊。于是我又再加多句：唔通你唔记得咗当日我哋喺养尸局嗰度救阿冯鬼手嘅事咩？嗰个冯鬼手本身就是个祸害嚟啊！嗰次啊当我当客啊！但是这个咁嘅唐光泽应该唔系坏人啩？顶你乜咁懵噶？有咩坏人好人啫？我讲俾你听啊，喺呢个世界上，清白嘅钱都系唔好赚嘅，好赚嘅钱都系唔清白。你啊真系当佢呢个金融土豪嘅身份喺个天度跌落嚟噶？我哋两个一路拗就一路咧，已经去到个楼梯口啦。爬上楼梯就系指挥室，指挥室外边就系甲板，嗰阵时就应该安全啦。点知道我哋两个狂奔嚟嘅时候，爬楼梯先爬到一半，上边嘅入口地方突 然间伸咗一个大嘅头出嚟。嗰、那个头成半透明嘅状态，表皮呢就红黑相间咁嘅。我记得幽灵烧呢一隻嘢头部嘅位置係有发光器，呢啲都係深海鱼类嘅特征，因为喺深海里面就係漆黑一片啦。咁喺久远嘅岁月里面，使到好多嘅深海鱼类呢进化出咗自然发光器。而家我同舅父睇见呢个咁嘅发光嘅大头，即刻停住咗脚步。呢一样嘢居然唔止一条喎、啊！仆街呀，呢啲咁样深海里嘅嘢点解会走到上部船度嘅？嗰隻嘢有一对好大嘅白色眼睛，里面係几乎冇瞳孔嘅。显然佢嘅视力早就已经退化咗，但係都唔知道佢係通过乜嘢嚟感应动物嘅。佢而家塞住喺个入口嗰度，两隻触手就即刻向住我同阿豆腐伸过嚟。豆腐喺家阵都已经唔得闲再去理咩唐光泽嗰啲咁嘅问题啦，佢系吓到个嘴都合唔埋，大叫一声，我叮，佢即刻就拧转头啊跑。我哋一直往回跑嘅时候，嗰、那个休息室里面嘅幽灵兽已经伸咗半个身出嚟，几只触手啊搭喺个地上，挡住咗我哋嘅去路。死火啦！前后夹击，家下真系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情急之下，我睇咗一睇对面空荡荡嘅物料室，我即刻同豆腐讲：快，快啲跳过去，匿入物料室嗰度。嗰度嘅地方咧，空间比较大，即使搏命啊，都亦都能够伸展手脚。如果一下子被塞住喺呢个咁狭隘嘅走廊里边，我哋可能连反抗嘅机会都冇啊！豆腐讲：跳。哇，足足五米喎、啊、我跳唔过去啊。我讲跳唔过都要跳啊。你仲想唔想结束你呢个小处男嘅生活呢？快啲跳啦，我殿后。豆腐亦都知道情况紧急啦。佢喺原地咁摁咗几下之后，终于最后一咬牙，好似要去死咁一个助跑啊跳起，身体啊成个腾空向前咁扑过去。点知道去到半路，嗰只触手突然间向佢伸咗过去。我早有准备嘅，我抡起个探铲立一嘢拍落去，一拍就将个触手拍扁咗。喺呢刹那间，三条触手都向我飞过嚟。豆腐趁住呢个机会就越过咗走廊，冲入咗宽敞嘅物料室。不过当佢拧转头向我一睇嘅时候，见到我咁嘅状况，佢立即就想跑翻转头咯。紧急关头，我只能够讲一声唔好理我。嗰啲触手来势汹汹，枪啊咩嘢啊，全部都冇用嘅。好彩豆腐啊带咗把探铲，呢、这个时候我只能够攞住把探铲啊，冒到虎虎生威，阻挡住触手嘅靠近。嗰啲触手实际上力度好大嘅，我个膊头冇几下就已经觉得哇非常之酸软无力，但系佢哋真系太过粗壮啊，挥舞咁挡住咗我嘅视线，我根本冇办法知道豆腐而家系点。而就喺呢一片混乱当中，我突然间听到身后传嚟一阵吱吱喳喳咁嘅声音，好似系有啲咩黐立立嘅嘢咧喺个地下上边躝咁。我呢下心里面完全明白啦，原来入口嗰隻嘢而家应该已经落咗嚟，正向住我爬过嚟。玩完啦，点办啊？我死啦！豆腐一个人亦都逃唔出去，文文会几伤心呢？我以前孤身一人，从来都唔系怕死嘅，反正我死咗亦都冇咩人为我伤心，呢、这个世界上亦都冇我要需要照顾嘅人。因此呢，有时做起事上嚟可以全力以赴，不计后果。但係而家喺呢一种关头，我心里面突然多出咗好多嘅留恋。